继续请听《查经组长训练》第21课，介绍符合式投入法。 弟兄姊妹平安，杨恩很高兴又和你见面了，再次欢迎你上查经组长训练。感谢主带领我们上了前面20课，你如果是从第一课上到今天这一课，杨恩在这里谢谢你，对杨恩来说这是很大的鼓励，感谢主。那上一课呢，杨恩给你介绍的是投入法查经，一种蛮有趣的查经方式，是吗？那这个方式很适合用来带领查考圣经人物，尤其适合用来带领刚刚开始参加查经的弟兄姊妹，让他们觉得小组查经是很有趣的，就愿意继续参加查经了。那投入法就是引导查经小组的成员投入到圣经人物的世界里，置身其中，尝试去听，去看，去经历经文所记载的事情。那投入法主要包括三个步骤，就是读经、访问、应用。上一课我举了例子示范过了，你有机会的话不妨试一试。弟兄姊妹，今天这一课呢，要介绍的是复合式投入法，是以上一课介绍过的投入法为基础，同时处理几段相关经文的一种查经方式。以下呢，我们就用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作为例子，说明怎么样使用这个方式。那先选用三组和亚伯拉罕有关的经文，也大致计划好每一组要讨论的课题。选用三组和亚伯拉罕有关的经文，也大致计划好每一组要讨论些什么。好，第一组，离乡背景的亚伯拉罕。离乡背景的亚伯拉罕，经文是创世纪12:1-9，创世纪12:1-9，还有希伯来书11:8-10以及13。希伯来书11:8-10，还有13。要探讨的课题就是，75岁的亚伯拉罕带着家人和财产，毅然离开老家乌尔，离开当时近东文化最高度发展的一个城市，那是需要何等勇气才能决定的事啊！亚伯拉罕的勇气从何而来呢？好，第二组，无后之忧的亚伯拉罕。无后之忧的亚伯拉罕，这个后是指后代的后啊。无后之忧的亚伯拉罕，经文是创世纪15:1-6，创世纪15:1-6，还有16:1-3，15-16，创世纪16:1-3，还有15-16，另外是17:15-18，17:15-18，以及18:11-12。好，第二组要讨论的问题呢，就是亚伯拉罕没有后裔，继承人是谁这件事情，亚伯拉罕学到什么信心的功课吗？是讨论以利以谢、以实玛利和以撒这三个以字为名的人对亚伯拉罕的信心有什么意义？是讨论以利以谢、以实玛利和以撒这三个以字为名的人对亚伯拉罕的信心有什么意义？好，第三组，忍痛献子的亚伯拉罕。忍痛献子的亚伯拉罕，经文是创世纪22:1-19，创世纪22: 1-19节，还有希伯来书11章17-19节。那最主要讨论的问题呢，就是亚伯拉罕这种杀命根子不顾后果的信心从哪里来的呢？他的信心为什么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呢？好了，那决定好经文以及讨论的问题啊，决定好了经文，也安排好要讨论的问题之后呢，就把组员分成三组，要是人数众多，那就分作三的倍数。那每一组呢，用30分钟分别研究上列三组经文。那请注意，每一组呢只研究一组经文，并讨论那一组的问题。30分钟以后呢，把所有的人重组成为3人小组。每一组里面呢，各有一个人代表离乡背景的亚伯拉罕，另外一个就是代表无后之忧的亚伯拉罕，还有一个是忍痛献祭的亚伯拉罕。那这三个代表不同时期的亚伯拉罕呢，一起交通分享，分别讲述自己代表的那个阶段的经历，对神的作为的体会并信心的状况。我再重复一次啊，决定好要查考的经文和讨论的问题之后呢，把组员分成三组，要是人数众多，则分作三的倍数。还是三组啊，但是人可以多一些，就是啊三的倍数。比方说一组呢就可以有6个人，或者是12个人，又或者是9个人啊，都是三的倍数。每一组呢用30分钟分别研究刚才提到的那三组经文。不过要注意啊，每一组呢只研究一组经文，并讨论那一组的问题。好了，讨论了30分钟以后呢，把所有的人重新分成三组。每一组里面呢各有一个人代表离乡背景的亚伯拉罕，无后之忧的亚伯拉罕，忍痛献祭的亚伯拉罕。这三个代表不同时期的亚伯拉罕一起交通分享，分别讲述自己代表的那个阶段的经历，对神的作为的体会并信心的状况。那这样分组讨论呢，没有什么奥妙，但是进行起来啊，相当有趣的，可以引领我们体会亚伯拉罕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心情，认识这位信心之父信心的起伏和进退，加深我们对亚伯拉罕的认识，也更体会神在他身上的恩典。比方说亚伯拉罕的第一个阶段呢，神叫他离开老家，他就离开老家，这种信心不是开玩笑的。想象一下，今天神要是叫我们离开老家到某某地方宣教，我们也许不会马上就答应。但是回想一下亚伯拉罕的经历，想想别的宣教士的经历，认识到神是信实的，信得过他，于是就愿意顺服。可是想想亚伯拉罕那个时代，当时还没有圣经，也没有别人的经历可以作为参考，可是他一听见神的呼召，他就毅然顺服神，相信神的话，他的信心呢是很不简单的。那么亚伯拉罕的第二个阶段，无后之忧，创世纪15章1节记载，神应许要大大赏赐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亚伯拉罕似乎并不满足神这个应许。亚伯拉罕说，我既无子，你还赐我什么呢？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。那言外之意好像是，我没有孩子，神啊，你无论赐我什么好东西，最终还不是要归给别人吗？根据当代的习俗，亚伯拉罕没有儿子，将来他的产业呢，是应该归给他所认识在各方面都值得信赖的仆人，也就是创世纪15章2节提到的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。 但是神很清楚地说，以利以谢不会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才是他的后裔。神更进一步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样众多。圣经记载，亚伯拉罕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这样的信心呢，也是很不简单的。那第三个阶段，忍痛献子。希伯来书11:17-19提供的注解，希伯来书11里面说，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可是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听过死人复活的事吗？恐怕没有，但是他却这样相信。这样的信心可以说是他最大的信心了。弟兄姊妹，就这样呢，通过分享讨论，相信组员对亚伯拉罕这个人物一定有更深一层的认识，所以这个复合式投入法也是值得尝试的查经方式。弟兄姊妹不妨一试，使用这个方式的时候，最好每一组里面呢都有一两位比较熟悉圣经、比较喜欢思考的弟兄姊妹，这样比较容易带动其他弟兄姊妹一起思考、一起讨论。接下来我们再以彼得为例来学习复合式查经，这次呢我们选用四组和彼得有关的经文，也大致计划好每一组要讨论的课题。好，第一组呢称为于彼得。于是人的姓氏，姓于的于。经文是马可福音1:16-20，马可福音1:16-20，这一组要讨论的是彼得当初舍弃渔船、舍弃渔网跟从耶稣的时候，对做主门徒有什么了解呢？他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要为主受苦、为信仰牺牲呢？当时耶稣有没有告诉他做门徒要付的代价呢？第二组称为使彼得，石家庄的石，石头的石。经文是马太福音16，马太福音16:13-28，马太福音16:13-28。第二组要讨论的问题是，当彼得第一次听到耶稣将要受难的时候，他明白吗？后来耶稣还叫门徒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，当时彼得明白这些话吗？第三组称为伍彼得，队伍的伍，也是一种姓氏啊，队伍的伍，伍彼得。那经文是使徒行传3:17-19，使徒行传3:17-19，还有5:17-21，另外是40-42，同样是第五章啊，使徒行传5:17-21以及40-42，还有使徒行传12:1-5，使徒行传12:1-5。这第三组要讨论的是，这个阶段的彼得明白基督受苦的意义了吗？他又怎么样为主受苦呢？好，第四组称为老彼得，年老的彼得。经文是彼得前书2:24，还有3:13-14，另外是第4:1-2，第4:1-2，还有12-16，同一章啊，第4:1-2， 以及12到16节，最后第5章10节。第四组要讨论的就是年老的彼得，他对受苦有什么认识吗？他教导信徒应该怎么样面对逼迫呢？那弟兄姊妹，以上各组啊都加了一个姓氏，是为了方便称呼。所谓于彼得，于这个字和渔夫的渔同音，代表彼得放弃打鱼而跟从耶稣，做耶稣的门徒。那第二组经文讲到彼得认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耶稣对他说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所以这第二组称为使彼得。第三组经文呢，是五旬节以后所发生的一些事情，对五的五跟五旬节的五同音，所以这第三组就称为五彼得。第四组经文呢，出自彼得前书，而彼得前书是彼得年老的时候所写的，所以这一组就称为老彼得。那这次的做法和上面提到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方式很类似，所不同的就是分成四组，或者分成四的倍数，例如每一组4个人、8个人或者16个人，每一组给30分钟，组员用投入法讨论所分配的经文，领会那一个阶段的彼得对受苦有什么了解，然后呢，重新组成小组，每一组里面最少都有一个于彼得，一个使彼得，一个无彼得和一个老彼得，让他们一起交通聚会，每一个人分享彼得在不同时期对受苦的认识。那这样分享啊，最少需要30分钟以上。30-40分钟以后呢，召集大家围成一个大圈，再彼此分享心得。通过这样分享，大家会发现，第一阶段，彼得刚刚开始跟从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并没有告诉门徒他将要受苦。到第二个阶段呢，耶稣才告诉彼得自己将要受苦。当时彼得不但不能领会这一点，还想拦阻耶稣走上受苦的路。到第三个阶段呢，彼得才明白耶稣为什么要受苦，并向众人宣讲，这位受苦受害的耶稣就是弥赛亚，是复活升天的弥赛亚。到这个阶段呢，彼得自己啊，也因为信仰而被捕受打，还尝到监牢的滋味。到第四个阶段，他年老了，老彼得才彻底明白耶稣受苦的意义，而他自己呢，也遭受迫害，更懂得基督受苦和信徒受苦的道理。这样透过分组研究经文并分析讨论，组员可以认识到彼得对受苦的认识不是一朝一夕的，而是经过漫长的时日才逐渐领会到。从彼得逐渐认识受苦的过程，我们也体会到主耶稣多么有耐心。主耶稣让彼得慢慢认识主，慢慢学习，逐渐体会。彼得刚刚开始跟随主的时候，主并没有告诉彼得跟随主要受很多苦，而是以智慧、爱心、耐心按部就班地引导彼得，让彼得最终认识基督受苦的意义，也认识跟随主脚中的人也要受苦。传说彼得也是被钉十字架而死的，不过彼得钉十字架之前呢，他自问不配跟爱他的主同一个方式而死，他要求倒着钉十字架。从彼得的生平，我们认识到主耶稣接纳不完全的人，耐心教导、提拔、加以塑造。我们信主年日比较长的人，对初信或者还不信的人，应该同样本着爱心，用智慧一步步带领他们建立信仰的根基。因为长进和改变是需要时间的。 带领出信者的时候，不单口讲，也需要身教，还要让他们亲身经历呢。弟兄姊妹，但愿以上两个例子可以让你明白复合式投入法是怎么回事，也稍微知道怎么样进行这种查经方式。圣经里篇幅比较多的人物呢，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查考，从而了解他们在不同阶段对不同方面的领会和认识。亚伯拉罕的例子侧重看他的信心，彼得的例子呢，则集中看他对受苦的认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杨恩给你提供一些可以让你实习的经文和课题，弟兄姊妹可以参考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在你的小组里面应用。好，第一个，彼得对饶恕之道的认识，可以分为四组。第一组，饶恕人七次够吗？经文是马太福音18章21到35节。第二组，怒砍大祭司仆人的耳朵，经文是约翰福音18章1到11节。约翰福音18章1到11节。第三组，三次否认耶稣，经文是路加福音22章31到34节，还有54到62节。第四组，耶稣三次问彼得，你爱我吗？经文是约翰福音21章15到23节。约翰21章15到23节。好，另外一个是雅各对谎话的看法，这是另外一个课题了啊。雅各对谎话的看法也可以分为四组。第一组，骗取父亲的祝福，经文是创世纪27章1到29节，还有41到45节。第二组，受舅父拉班的欺骗，经文是创世纪29章1到30节。第三组，儿子骗杀事件族复仇，经文是创世纪34章1到31节。第四组，受骗20多年，以为心爱的儿子死了，经文是创世纪37章25到36节，还有45章21到28节。好了，另外还有一个课题，就是第三个课题，约瑟对命运的认识也可以分为四组。第一组，被卖到远方，经文是创世纪37章12到28节。第二组，受陷害入狱，经文创世纪39章7到23节。第三组，平步青云，经文是创世纪41章25到49节。第四组，与弟兄相认，经文是创世纪45章1到15节。好，第四个课题，伯大尼的玛利亚对耶稣的认识分为三组。第一组，在耶稣脚前听到，经文是路加福音10章38到42节。路加10章38到42节。第二组， 目睹耶稣叫弟弟从死里复活。经文是约翰福音十一章十一节到四十四节。第三组，用香膏抹耶稣。经文是约翰福音十二章一到十一节。好，弟兄姊妹，以上呢是可让你实习的经文和课题。但愿你从翻看圣经、听到或者看属灵书籍当中呢，多留意圣经人物的生命的转变，编写出精彩的查经内容，引起组员查考圣经的兴趣。那连续两课呢，给你介绍了投入法查经和复合式投入法，但愿你听得明白，有机会呢就试一试在小组里面应用出来。好，今天这一课就在这里结束。下一课，杨恩会邀请几位弟兄姊妹一起来查经，给你做个查经示范。请按时上课，我们下次再会。